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我也看到呢有新朋友，第一次来的摇摇手让我看到，看看第一次来的，哇，我们旁边的人跟他握握手来欢迎他，欢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大家庭。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好，你告诉旁边的人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祷告啊，彼此担待，彼此在神的面前啊，互相的有什么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所以祷告是我们信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恒切祷告，警醒感恩啊，恒切祷告，警醒感恩。这段经这个我是取自于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经文，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就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往下读，只是在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要设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祷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啊，是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的祷告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了，神什么时候给我成就啊？啊，祷告了这么久了，我的财务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那个疾病我祷告了很久还没有得医治啊，为着某一个对头他一直在伤害我，我为他祷告了很久他还是不停止的在伤害我啊，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久了还看不到动静啊，看不到神在我们的祷告上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灰心了啊，软弱了。所以耶稣呢针对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他特别强调要恒切祷告啊，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在我们看正文之前，我们先来同心祷告，让神的灵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低头闭目。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晋升，在祷告的功课上登高。主耶稣，祷告是我们与你见面的最洁净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捷径。当我们跟你建立关系，与你沟通的时候，通常你透过我们的祷告更加清楚地显明你自己的作为。主，今天我们要来明白你自己在祷告上给我们定的旨意，也来鼓励我们大家在祷告生活当中，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坚持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凡事借着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余下的时间和所要分享的信息都交在你手里，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家的需要，你也知道你要在我们中间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求你的圣灵运行，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话得帮助得造就，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成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了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恒切的祷告，警醒感恩。恒切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恒切呀？恒是持之以恒，是坚持到底，是吗？恒是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切呢是恳切迫切。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有出现两这样的问题，所以耶稣才要用恒切来督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但是呢不持之以恒啊，不持之以恒。有的时候有祷告轻描淡写，不迫切啊，不迫切。所以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像蜻蜓点水，像走形式啊，像一个必须履行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履行的一个步骤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泄愤祷告啊，可上次有一个牧师在讲说， 闭上眼睛就睁开了，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马上就是要吃了，东西摆上来了，赶快要吃了，好像要走一下形式，那样你就不用走这个形式了。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是要很恳切的，很真诚的啊，不是走形式的，不是要履行这个仪式。因此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祷告要恒切啊，要有恒切的祷告，要坚持持之以恒，要最后祷告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坚持持之以恒。在此警醒感恩，这个警醒感恩是什么意思呢？好像说的不太明白啊，我就去查了一下新译本，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呢会更加清楚。新译本的翻译这句话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恒要切，而且呢要存着感恩的心，要警醒啊，要警醒，存着感恩的心警醒。这是我选的两段经文呢。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也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不可灰心。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提示，当我祷告却看不到答案的时候怎么办？圣经既然提醒我们了祷告不可灰心，可见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常伴随着什么？灰心啊，常有灰心，可能祷告祷告就灰心了。因此圣经才特别提醒我们说要常祷告，但是呢不可灰心啊，不可灰心。当我们祷告很久了还看不到答案怎么办？不灰心怎么办？很多人选择灰心了，说因为我们祷告的事情没有解决，可能1年2年3年5年了，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啊，还是没有动静。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感到，甚至我们对神失望，对祷告到底神听没听见，神到底能不能帮我成就这些事情，我们会有点对神失望，甚至想放弃，我不祷告了啊，我不再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不为这个人祷告了，有的时候想放弃了，导致我们对祷告啊心灰意冷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心灰意冷啊。所以什么叫心灰意冷呢？我们对神失望，当祷告没有答案，祷告了看不到神给我们回应，我们就可能会对神有点失望啊，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神，这位神真的是真神吗？啊，为什么他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对神呢有些失望，甚至有的时候呢心灰意冷。什么叫心灰意冷呢？啊，这是一句成语。心灰意冷就是当我们受到这个打击啊，当我们为着一件事情本来很积极的、很有希望的啊，很积极、很有希望、很乐意的去做，做了做去呢，让你感觉到啊，你受伤害，让你感觉到你再也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坚持下去了，啊，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坚持下去了。因此呢你甚至是没有盼望啊，就导致灰心意冷了啊，灰心意冷。所以说当我们祷告看不到答案，对神失望的时候，很容易啊心灰意冷啊。心灰意冷也意味着说甚至伴随着沮丧啊，有一些沮丧的那种心情啊，那个心态。所以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没有希望了啊，祷告了也没有转机啊，祷告了也没有解决，你就可能会有这个一些心态啊，有点心灰意冷了。通常啊，没有信主之前或者信主了，还比较软弱的人，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通常做什么事情？当一个人心灰意冷的时候，通常选择做什么？想一下，你在你的生命经历中有过心灰意冷吗？当你心灰意冷的时候，你是做什么？你怎么样做？有的人去酗酒，对吗？去喝大酒了，喝到醉烂醉如泥了，麻醉自己啊，去喝酒。有的人去吸毒，有的人去搞外遇啊，因为他要寻求刺激嘛，让他的心不再灰冷啊，又寻求一些刺激，一些新的东西。有的人发怒发脾气啊，迁怒于别人啊，迁怒于环境。他那个事情没有解决，他心灰意冷，他很沮丧，他就很发怒啊，很暴怒。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心灰意冷导致的这些现象，甚至对神也发脾气 啊，对神也发脾气，对基督徒发脾气，对教会发脾气啊，对教会对牧师发脾气啊，等等这些，这是一种一个心态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啊，一种表达。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感觉到心灰意冷，当我们祷告了很久，事情还没有解决，当我们祷告了还看不到答案，也听不到神给我们的回应，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二，赞美是摆脱沮丧的唯一方式。我们不选择去喝酒，不选择去吸毒，啊，不选择去迁怒于别人，而选择赞美神，啊，选择赞美神，能做到吗？在沮丧当中赞美神，在灰心当中赞美神，啊，在你的祷告还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去赞美神，容不容易啊？很多人说，咦，这太难了，啊，这太难了。但是呢，你用什么？你用别的办法容易吗？用别的办法对你的打击会更大，酗酒带来更大的伤害，不仅是伤害你一个人，伤害你的太太，伤害你的家人，啊，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啊，发怒也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啊，啊，也伤害了你发怒的那个对象。所以说，在神的里面，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我们选择赞美，啊，我们选择赞美，这是摆脱痛苦、摆脱沮丧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唯一的方法，啊，基督徒应该做的唯一的方法。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的高高低低的经历，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走过的心路历程啊，心路历程。所以牧师不总是刚强，让信徒知道说，牧师跟我们是同样的人啊，牧师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有他面对的问题，有他的软弱，有他的灰心失望。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情绪低落，可是我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我选择赞美。当赞美的时候，你唱那种很高昂的歌，很刚强的歌，你一定唱不上来。可是我们的敬拜赞美的歌也有很多是根据你的心情，对吗？啊，我那次我就选择什么歌呢？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啊，我唱这首歌，但是唱来唱去的时候呢，它最后，因为我们的赞美诗跟那流行歌曲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你虽然你心情低沉，那个可能是歌词的第一段也是很符合你的心情，可是他的副歌你唱到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是鼓励你的啊，一定是激发你的。所以这首歌虽然一开始说阴天就是你的心情，你觉得哎有共鸣，产生共鸣了，可是最后他说耶稣疼你，耶稣爱你，耶稣能够什么，耶稣能够什么，造一个全新的你啊，耶稣能够，虽然你现在的心情像阴天，你现在的心情像雨天啊，虽然你的环境是这样，你的人是这样，什么什么这样啊，但是呢耶稣能啊，耶稣疼你，耶稣爱你，耶稣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不是很熟悉第一段第二段的歌词，我就唱副歌了啊，在巴士车上一直唱副歌，一直唱副歌。然后我回家就跟我的先生分享，我先生说：“哎，奇怪，这两天我也一直唱这首副歌。”他也是一直在唱这首副歌，一直唱这首副歌。所以我们两个交谈了之后，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带领了。那一天我就真的是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唱这首歌，祷告，祷告了再唱。然后那一次真的是经历一个释放。啊，经历一个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心情的时候，经历一次很好很大的释放啊，一次很大的释放。所以当我们灵里边进入低谷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让你重新唤起呢？重新起来呢？就是赞美啊，唱诗赞美。当你觉得亲叫什么亲友离开了你啦，朋友离开了你啊，啊，当你有什么一些个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也有一首歌叫除你以外，是吗？啊，除你以外，所以很多时候唱这首歌是会流泪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虽然这两句歌词好像是有点消极啊，但是你唱到最后的时候说，神是我的力量 啊，神就是我的力量，他就是我随时的帮助。好，我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我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啊，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你发现哈，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选择唱诗，我们的诗歌尽管有一些歌是针对你当时的心情，可是你到你越唱啊，要唱完的时候，副歌啊，你在重复唱的时候，它一定是在灵里边给你鼓励啊，在灵里边激励你、激发你，让你重新唤起对神的信心啊，重新唤起你的那个火热啊，你的信心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选择赞美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方法，你回去呢要尝试说，当无论我高兴的时候还是我不高兴的时候，我都是要赞美啊。高兴的时候赞美是理所当然的了啊，不高兴的时候，你有的人不习惯，不高兴的时候赞美什么，赞美不上来啊，也是要赞美。所以当你看诗篇啊，大卫有心情好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有认罪的时候，有很低沉的时候，但是他写了这么多的诗篇，他的诗篇也是各种各样的心情的一个表达啊，一个表达。所以说当我们心情沮丧的时候，我们选择赞美啊，我们选择赞美。昨天跟我们的华语的敬拜团一起分享，也是关于呢赞美这个主题啊。我们说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愿意赞美他，我们越赞美他，我们越从神得力量啊，越从神得帮助，我们对神呢就增强认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借着赞美，神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啊，借着赞美，神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啊。赞美是喜乐的泉源，当你不喜乐的时候，你用别的办法要找到喜乐，找不到的啊，找不到的。你去打球啊，运动啊，麻醉自己啊，或是什么啊，都是暂时性的。但是当你选择赞美神啊，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你祷告了神还是没有垂听，你甚至都等不及了，这个时候你选择赞美他啊，选择赞美他，选择唱诗祷告敬拜啊，选择这样，这是你喜乐的来源，也是你跟神沟通的一个最好的管道啊，最好的管道。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很多的诗歌我们不会背下来唱是吗？离了歌本就不会唱，如果没有 PowerPoint 打出来，我们今天 PowerPoint 不开了，大家来敬拜赞美，有多少人能够唱出来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依赖，因为条件太好了啊，大家都很依赖了，不会唱的啊。所以有一些歌你非常喜欢的，你尝试背下来，不要看歌词，背下来唱，这样你走着坐着，你生活当中你冲凉啊，我是很喜欢冲凉的时候唱的啊，因为有水嘛啊，在有水的地方唱更能练发音啊，而且冲凉的时候你无所顾忌嘛，你自己在冲凉房，别人外面谁爱听谁听啊，那你就开始大声的唱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当我从冲凉房出来的时候，我先生跟女儿看我的表情都很不一样啊。所以说当我们来赞美他，我们选择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哈就会喜乐起来。你如果你的心情还不好，你可以选择一些个能够跟你心情相符的诗歌让你唱，唱一会儿之后哈，你的心情逐渐圣灵触摸你，圣灵在翻转你，这样慢慢慢慢的你就越唱越开心，越唱越开心，越唱越能唱一些更激发你的诗歌了啊。或者你去读诗篇，读大卫的诗篇啊，读大卫的诗，读一些个比较好的那个京剧啊，能够鼓励你的一些京剧，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们选择赞美啊，赞美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祷告也要成为呢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我们祷告看不到答案，对神失望沮丧的时候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赞美啊！我们在中国很多的诗歌就是经文诗歌，把经文中的很短的句子啊，很好的一些小短的京剧啊，谱成谱啊，拿出来唱，就以至于我们一开口就能唱出很多经文来啊，比如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我们全都会唱下来。所以当你念圣经跟你唱的时候也不一样啊。好，所以你拿出来这个经文唱，对你的那个心情啊，跟神之间沟通会更加有力了。所以另外呢，就是说 当我们祷告看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都大。好，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都大，不是他不能帮我们解决，不是他没有能力，不是他没有能力，也不是他不愿意，他一定是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相信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是吗？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我们也更相信说，我们的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物都大，他能够解决我们的任何事情，他能。但是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还没有看到回应，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相信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如果现在还没有答案，一定有神自己更好的意思，一定有他更好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都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赞美他了，我们就能够向他发出赞美，我们也能够呢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不是神不能解决，也不是神没有能力解决我们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事很大，大到呢没有办法解决，但是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都大。这句话盼望大家能够刻在心上，神比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都大，他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情。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答案怎么办呢？当我们看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祷告，仍然要赞美，甚至仍然要感谢，甚至仍然要感谢。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像这是三件事情，是吗？但是这三件事情啊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连在一起的呢？它的排列是常常喜乐在前面，我们现在尝试把常常喜乐放后边。当你不住的祷告，当你凡事谢恩，你会不会常常喜乐呀？你一定是常常喜乐的。如果你没有不住的祷告，不在凡事上谢恩，你可能就会常常不喜乐，对不对？你没有不住的祷告，你更不是凡事都谢恩。有些事情你不谢恩，你埋怨，你抱怨，你生气，这样呢你就很难常常喜乐。所以当你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祷告成了你的生活，成了你的生活方式，你无论有固定时间祷告，还是走着坐着祷告，还是心里边一直在默祷，你的生活是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而且无论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你都选择感谢赞美，你都选择谢恩，这样呢你的生活一定是常常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尝试把常常喜乐放到凡事谢恩的后面，它实际上是给了我先给我们结果，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常常喜乐的生命。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不喜乐呢？为什么常常不喜乐？虽然我们已经信主这么久了，还会有一些难过呀，不开心呢，忧愁啊，睡不着觉啊，失眠啊，这些东西。那神就告诉我们了，唯一的方法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当你有不住祷告的生活，当你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你一定是常常喜乐的。它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旨意呀？旨意就是神美好的意思，是吗？甚至是命令，是神喜悦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神命令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神没有不把他不把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的，他愿意把好东西赐给我们。但是他说他给我们定的旨意是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能够常常祷告，不住喜乐，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祷告还没有答案，祷告还没有回应的时候，我还在等候期间， 我怎么办？很多人呢是在等候期间觉得很难，很难熬啊，啊很难过呀，啊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很难过，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呢？所以等候期间该如何自处啊？第一，祷告并非指挥神，我们要明白。啊，虽然圣经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你凭着信心祷告，你所求的就无不得着。啊，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么，你祷告呢，神就垂听。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祷告呢，并非是让我们指挥神。神呢，你为我做这个，你为我做那个，你给我成就这个，你给我成就那个，啊，我就要跟那个谁结婚啊，你要给我成就啊，这样，这个就是你在指挥神是吗？啊，你在指挥神，所以说祷告啊不是指挥神啊，祷告不是指挥神，虽然祷告上神有很多的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可以把你所想的所要的告诉他啊，把你所想的所要的告诉他，你在他的面前呢倾心吐意啊，倾心吐意，陈明你的需要，陈明你的要求，陈明你的希望，但是呢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什么呀？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神不是说那件事对你好我就是不给你，而神如果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一个是时间没到，另外就是说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给你，好，神对你有更美好的旨意，更美好的安排。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客西马尼园，从人看来钉十字架当然是很不好是吗？很痛苦的事情，耶稣也不愿意，说神啊，如果这个苦杯可以撤去的话，就把苦杯挪走，我不要喝这个苦杯，我不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啊！耶稣很挣扎啊，挣扎一次，挣扎两次，可是耶稣第二次祷告之后，到第三次祷告，他加了一句话，他把自己的心思陈明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神了，告诉了之后，他加了一句说什么？按你的旨意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意思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成就。好，照你的意思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成就。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知道祷告并不是让我们来指挥神。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赞美，每一次的祷告谢恩，不一定神保证能够让我们如愿以偿，说我所要的啊，神都能给我成就，不一定。啊，不一定。如果没有如愿以偿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是愿照神的意思成就，不是照我的意思成就。因为这个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呢？在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决定，啊，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愿意把那最好的让神来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不是我们硬要那次好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次好的，或者是要那个神明明看不好，我们就要好，我们就要。所以很多时候神选择什么拦阻，好，选择拦阻。可是呢，有的时候你硬要的时候，那孩子一直哭怎么办呢？任凭，好，任凭就很糟了。好，通常不任凭，如果对你没有太大的妨碍，许可啊，神选择许可给你所要的，但是你自己要承担你要的这个结果啊，你要的后果。好，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祷告最后把主权交在神手里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要成就的是最好的啊，神要成就的是最好的。嗯，现在的孩子很小就谈恋爱了哈，所以啊，我的女儿一直在女校啊，小学在女校，中学也在女校，所以她没有接触男生。可是她的同学呢，她的同学在小六的时候已经失恋三次了。所以他跟同学一起交谈是，哎，那我的女儿说，我一直在女校啊，没有接触到什么男生的哈，从来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家追过哈，还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是他有一个同学说，我小六的时候已经失恋三次了啊。但是我女儿有的时候说，哎，是不是我很差呀？没有人来追我，是不是我很差啊？我很不好啊，是没有人爱呀那种感觉。我说我早都给你祷告了。怎么样祷告的呢？让神在你思维圈上篱笆，让那些不是神给你预备的都不得靠近。 然后我们祷告是说，上大学以后你才谈恋爱，上大学之后哈、啊，那个追求你的人才来到你面前啊，那神给你预备的就来到你面前了，这个是最好的。大学之前哈、啊，我们都给你圈上篱笆了，都给你圈上，那些人都不得靠近了，那些我们说苍蝇蚊子，苍蝇蚊子都不得靠近，不得靠近。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但是神说不是最好的。好，孩子想要，父母说那不是最好的，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啊，愿意你给你最好的，所以你不要急嘛，要等，还要等，祷告要恒切啊，祷告要恒切，而且呢要等，因为神的时间表与我们的时间表不同，神的时间表与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啊，不同，我们很着急让神快点解决，可是神说时候没到。好，时候没到，所以时候不到就不能，好，就不能。那个小苗，如果你硬让它快点长，一拔它怎么了？死掉了啊！拔苗助长啊，就死掉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啊，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今天很多大男大女啊都没有结婚啊，我们仍然放在祷告中啊，我们相信神的时间表。啊，相信神的时间表，但是我也盼望这些大男大女们能够把你的婚姻放在祷告中啊，你不要放任他说随便吧，随便你老了一下子一晃啊，你过了这个最好的年龄啊，所以你要放在你的祷告中啊。我们做妈妈的，你看孩子才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为他祷告了啊。上次彩玲回来，彩玲也说，我早都为我的女儿祷告了，她更早，她更早。因此我们说，在神面前啊。我们凡事借着祷告，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啊，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行事，是按照他的时间表行事。举一个例子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女人哈、啊、最大的伤痛、最大的悲哀是丧夫，除了丧夫之外就是不孕。啊，就是不孕。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啊，包括新约那个约翰的父母亲啊，就说在女人的生命当中啊，妇女结了婚之后，第一大的伤痛是丈夫去世啊，这个是最伤痛的事情。除了丈夫去世伤痛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一个伤痛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孕啊，就是不孕。当一个妇女啊不怀孕，她那个时候她应该说是有人间的耻辱在身上，因为在旧约那个时代呀、啊、把妇女不孕这个责任归咎在女人的身上，啊，归咎在女人身上，不孕就是你的问题啊。现在时代不同了哈、啊、是大家平分秋色了，一起来承担啊，一起承担，所以一起去检查，一起去看病，一起吃药啊，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想办法。可是在旧约时代呢，如果妇女不孕啊，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问题啊，是女人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就有好几个妇女啊，在不孕的事情上呢非常的苦恼，他们也为此祷告啊，为此祷告。可是呢，祷告是不是神马上就给成就了？没有啊，没有。有的时候甚至神已经应许了也没有呢马上成就啊，甚至已经应许了也没有马上成就，因为时间表呢掌握在神的手里。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垂听那即将受孕的妇女的呼求啊，神垂听他们的呼求，但是呢到了他们呼求到他们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啊，他们还没有生，这真的是令人失望是吗？令人心灰意冷啊，令人灰心一冷。所以亚伯拉罕的太太莎拉呀，她生孩子的时候多大岁数了啊？真的已经老迈了，亚伯拉罕都已经100岁了是吗？都已经100岁了，哪里还可以生了？所以呢，莎拉呀，伊丽莎伯呀，就是约翰的妈妈呀，这些人呢、啊、都是很老的年龄了，神还没有赐给他们孩子，他们在孩子的事情上一直向神祷告，一直向神呼求，也是要洗净他们人在人间的耻辱。那个时候的妇女不怀孕是耻辱，今天鼓励你怀孕，给你奖励让你怀孕也不要是吗？很多人是这样不要的。因此我们说，所以啊，伊丽莎伯跟莎拉他们都很老的时候才怀孕生子了。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 而且神在那个时间表当中看他生孩子是最好的啊，那个时间表当中是最好的，所以到了时候神必洗去你的羞辱啊，神必垂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到了时候必有答案啊，必有回应显明出来，一定有回应显明出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要恒切，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神是按着他的时间表，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表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一些事情祷告了还没有成就，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恒切祷告，相信神的时间表一到，事情就成就了，或者神要给你更好的啊，神要给你最好的啊，他要给你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的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的时间表与我们的不同，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知道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才去啊，这个时间你说拖延这么久，拉撒路一生病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是托人捎信儿了，告诉耶稣，你的朋友，你所爱的人，他病了啊，那意思是说你赶快来医治他。可是耶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又在那边耽搁了好几天。等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家，他姐姐已经很失望了，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早来？如果你早一点来，我弟弟他可能不会死。啊，我弟弟他不会死的，你为什么没有早来呢？有埋怨的意思了，对吗？埋怨主了，为什么没有早来？可是神的时间表就是跟人的不同。按照人来说，拉撒路死了四天，他姐姐说可能都已经臭了啊，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四天了已经变味道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行了神迹，让拉撒路带着裹尸布从坟墓里走出来啊。如果当时耶稣就去给他治好，跟其他神迹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死了四天已经埋到坟墓中的拉撒路带着裹尸布从坟墓里出来，好让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啊，真的是使让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你的事情可能在你看来已经臭了啊，你的问题在你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你祷告了那么久啊，都没有给你解决。但是呢，神怎么样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怎么样也能使你的问题起死回生，你的财务问题，你的身体状况啊，你的人际关系等等的一些事情，在你看来像拉撒路一样死掉太久了，已经臭掉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让你心灰意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时间表若是没到，到了时候他必然成就啊，到了时候他必然成就。所以我们相信呢，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凡事呢按照他的时间。因此我们要恒切祷告啊，恒切祷告，不可灰心。而且呢，我们的盼望在于神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在这个世界，也不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枯干啊，我们自己呢也会能力用尽了啊，文化水平也就这么多啊，用尽了。可是神说我们的指望在于他啊，我们的盼望在于他。因此我们的祷告要恒切啊，我们的祷告要恒切。当我们求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我们还在等候期间，当我们还在等候期间，实际上是我们相信转机还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还在等候嘛。等候期间就是有盼望的啊，等候期间就是有盼望的。除非你关掉它，不等候了啊，结束了啊，不再去等候了。所以你在等候期间，你就相信啊，你的等候是给神预备道路，给神预备时间，也给你自己呢预备时间啊，给你自己预备时间，给转机预备机会啊，给你那个事情的转机啊来预备机会。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相信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力量了，当我们的事情啊看不到什么出路，看不到什么希望，那我们仍然在神面前因着他，因着恒切的祷告，在他面前仍然是有指望的 啊，仍然是有指望的。我很喜欢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那段经文我很喜欢啊。当我们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处境的时候，你去读那段经文啊，神知道你的一切啊。以赛亚书四十章，我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神知道你的道路啊。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在等候期间，当你的祷告还没有答案，神还没有给你回应，当你的问题还没有改变啊，转机还没有来到，我们仍然在等候。可是你等候期间，神并不是不知道你在那边等候，神并不是不知道你的处境，神并不是不知道你的道路，他并不是不知道你的冤屈啊，这一切他都知道，这一切他都知道。当这一切他都知道的时候，你可能有疲乏有困倦啊，你有一些问题。就算是我们是强壮人，我们也会有疲乏困倦，但是神不睡觉不打盹，他不疲乏他不困倦啊，他让我们有转机，重新得力啊，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这个时候转机就来了。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这一段我很喜欢，我们也会用诗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把它唱出来。所以唱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共鸣，让神来给我们鼓励，让我们在等候期间啊，等候期间不是指挥神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要的去做，而且呢，我们相信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不同。啊，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不同，我们仍然是恒切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在于神，啊，我们的盼望在于神。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我们的指望在于神，在指望当中要喜乐。好，一边有指望一边痛苦啊，这样很难过是吗？很痛苦。所以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祷告要恒切。无论你的环境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我们仍然在神面前呢，相信我们是有指望的。好，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的指望在于神，他从来不会离弃我们，他从来不会啊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不管了啊，把我们撇到去一边去了。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诗篇第九篇十节到十二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啊。所以当你在他面前恒切的祷告，甚至是哀求，当你的事情到了一个程度你真的难以忍受，那么你到神面前哀求啊，到神面前哀求，到神面前哭诉，他不会忘记你的哀求。我们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为着他不怀孕，他到神面前哀求是吗？他哀求到啊，没有声音，只嘴唇在动，在那边哀求哭泣啊，哭泣，以至于人家以为他喝醉酒了啊。你看他的那个情形啊，说他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去哭泣，去哀求，为着他没有儿子，受人家的欺负啊，受委屈，受打击，受压迫，所以呢，他到神面前去祷告，去哭泣，去哀求。 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撒母耳，赐给他撒母耳。他也向神许愿说，我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要把我的孩子奉献给神，送到圣殿里。所以撒母耳从小就在圣殿里了，就学习服侍神了。因此在圣经当中，撒母耳是一个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哀求神必不轻看，我们的哀求他必不轻看。所以这是第二点，说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在等候期间怎么办呢？就是要向神有指望，仍然继续的恒切祷告。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心态很重要。第三点是如何持守正确的心态。我们恒切祷告，我们来感谢他，来赞美他，但是怎么样持守这个正确的心态呢？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两种心态可以选择。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心态可以选择。一种是选择抱怨，选择抱怨，选择生气发怒埋怨，这种负面的心理，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种是选择赞美，选择感谢，积极的正面的心态。所以不同的人啊，通常遇到事情，有的人习惯的思维一想就是负面的，一想就是消极的；有的人习惯的思维一想就是正面的，一想就是积极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态呢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正面的。因此说两种心态可以选择，一种是抱怨消极沮丧的，负面的；一种是积极的正面的。那么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呢？我们要选择正面的积极的，就是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来感谢他赞美他。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呢，我们负面的心态就会被驱散，我们负面的情绪就会被驱散。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祷告跟赞美。因此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在祷告跟赞美上面建立跟神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来体验神的同在，来体验神的同在。当你选择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更能体验到呢神与你同在。你越选择沮丧啊，选择灰心呢，选择抱怨呢，你越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你越很生气，越很难过，世界都是灰色的了，一切都是灰色的。因此说我们要选择感谢，选择赞美，而不是呢选择抱怨，不是选择抱怨。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赞美。我们不是为着环境赞美或者是抱怨，我们为着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有这位神，这位神能够帮助我在这个环境中胜过这个环境，度过这个艰难期，为着这位神我们向他感谢和赞美。所以这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心态。第二呢，我们要做对的人，行对的事。这两天我听一个光碟是寇绍恩牧师他讲的很好很好他讲要做对的人，行对的事。说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人呢做对的人，做对的人也做对的事情。当我们选择赞美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会被调整了方向，我们的人才会对。当你人对了呀，你做事才会对。你人不对怎么做也不对，怎么做也不对。所以这个寇绍恩牧师很有意思他曾经是电视台的主播新闻主播，所以他的经历就很多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他说有一次他们电视台举办一个歌唱比赛这个歌唱比赛呢就有很多人来报名来参加，来透过这个歌唱比赛产生明星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女的来报名来参加，寄了照片跟表格来，照片非常的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他们就录取她了。等到这个女的来了呢，她的架势也很大， 像一个歌后一样的架势，带了四个人在身后啊，他在那边一坐啊，一个人给他弄发型，一个人给他弄衣服啊，一个人给他化妆，还有一个人给他端水啊，端水端水啊，跟着他伺候他的啊。他就想，这个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大的架势啊，将来一定是歌星歌后啊，一定是歌后。所以等他到台上来唱歌的时候，乐器还没有响，他自己就开唱了乐器还没响他自己开唱，然后乐器就跟着他，他唱得很起劲啊，他唱得长得漂亮，身材也好看，所以他唱得很起劲，乐队就跟着他唱啊，唱来唱去呢，乐队全停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长得漂亮之外啊，他唱的也没有一句是对的那个歌调啊，一句也对不上，一句那些音乐的人实在是跟不上他了。最后那个打鼓的人气到把鼓槌都甩掉了都不打了，气得不打了，实在是跟不上他。所以虽然他长得很漂亮，他的架势也拉得很大，但是呢，这些在歌唱比赛当中都不算分，算分的是什么呢？是你唱得对吗？啊，你唱的对才算分，你化妆怎么好也不算分，你衣服怎么好也不算分，啊，多少个人做你的保镖，这些都不加分的，都不算分的。所以那个裁判员很有意思啊，因为乐队停了，他自己在那边还唱，唱到没有停下来呀。然后我们这个牧师他那个时候他是主持人，然后那个制作人也说怎么办呢？他一直不停啊。他说如果我们把声音关掉，你看他的表情是多美啊。然后听声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如果把声音关掉，看他的表情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对了，他做事才对啊。如果你的调不对啊，你的歌就不对了，是吗？人家整个的乐队都跟不上你了啊，都跟不上你。因此我们说，当你的心态对了，你的人才会对啊，你的心态对，你的人才会对。为什么我们一做事就错呢？啊，一做事就错呢？有的时候是心态不对啊，那个人不对，所以那个事啊就可能会不对啊，可能会不对。所以神一直在调整我们，让我们在成长啊，让我们成长，活到老什么呀？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如果你觉得你不用学了啊，我已经够好的了，我已经到最高了啊，到最高，我不用再学了，那你就停止不前，甚至呢倒退。啊，甚至倒退。所以我们都在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当我们的心态调对了啊，当我们的心态调对了，我们的人才会对，我们做事呢才会对啊，做事才会对。因此说要持守正确的心态，保持什么呢？以感恩代替抱怨啊，以赞美代替沮丧啊，以感恩代替抱怨，以赞美代替沮丧。所以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我祷告的成就了还是没成就，我都要什么呢？向神赞美啊，我都要向神赞美。这是我们当有的心态，因为赞美是你喜乐的泉源。怎么样才能高兴啊？赞美神啊，敬拜神，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当我们一直向神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的时候，可能环境没变，你心态变了吗？啊，你的心态变了，你这个人就不同了啊，你这个人就不同了。因此我们说，我很喜欢说，一个人的脸谱啊，就是他心里的直接反应啊。你的心态怎么样，直接反映在你的脸上啊。你的心高兴不高兴，你脸上就写出来了。你有没有负压力，有没有担忧，有没有什么，你的脸直接显明出来了。所以盼望我们的心态能够调整的正确，我们的人才能够调整的正确，而且呢我们做事呢才能够对。好，我们要向神呢献上感恩，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向神赞美啊，向神感恩。因为赞美能够扭转你的生命啊，能够扭转你的心态，赞美能够扭转你的生活，赞美也能够扭转你所面对的事情。虽然你面对的事情可能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值得赞美的，你还是要赞美。赞美是一个选择啊，是你选择赞美他，而不选择抱怨啊，不选择埋怨。所以有一段经文是非常好的哈，在人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还是要赞美神。这是哈巴谷书3:17-19，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惨不惨呐？真的很惨，是吗？种什么不收什么啊，养什么也不活啊，做什么都不成，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阿们，你能阿们吗？这段经文啊，阿们。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啊，能够像哈巴谷先知这样唱出这样的凯歌啊，这样得胜的凯歌。你看他前一段在然而之前啊，那个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啊，各个方面都是很艰难的啊，都是很不好的。可是他来了一个然而，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好，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我们要选择赞美他，选择感谢他。因此回到我们的主题，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祷告要恒切。好，我们在祷告当中要警醒啊，要感恩啊，在警醒的心态当中感恩，而不被呢环境所压制啊，不被环境所压制。所以说，我们最后来到结论：养成祷告赞美的习惯啊，养成祷告赞美的习惯，这要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什么叫习惯呢？经常做，经常做哈，就养成习惯了。在你有意无意的时候，你都要去做了。啊，都想去做，有意无意的时候都在做，啊，都在做。所以现在你的习惯是不愿意祷告，不愿意赞美，这是你的习惯，是吗？可是从今天开始，你要养成祷告跟赞美的习惯，啊，养成这个习惯，让你呢随时随地都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赞美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啊，一个谢恩的人。你看你的生命会有什么不同？啊，会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赞美的习惯啊，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赞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属上帝的人都是祷告赞美的人啊，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都是祷告赞美的啊，都是祷告赞美的。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如果我们没有祷告赞美的生活啊，那么我们神的这个属性啊，神的这个生命力在我们生命中就不强壮，不强壮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就看不到神的样式，而还是我们人的样式啊，还是人的样子，还是世人的样子。所以属上帝的人都祷告赞美。你是属上帝的吗？举手给我一个回应。属上帝的人都祷告赞美，跟我说，属上帝的人都祷告赞美啊，属上帝的人都是祷告赞美的人。刚才我们都举手了哈，你同意了哈，你要养成祷告赞美的习惯，好，祷告赞美的习惯。而且呢，我们要，当我们有祷告赞美的习惯，我们祷告赞美的生命怎么样啊？就强壮。好，我们的祷告赞美的生命就强壮，我们属神的生命呢就强壮。为什么你信了很多年，你仍然生命力不强壮呢？缺乏祷告赞美。当然你还要有读圣经，读神的话语。那么你读了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祷告，用神的话来赞美，神的话才能变成粮食吃了啊，才能变成粮食吃了。所以我们常常感到软弱无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祷告赞美的生命啊，我们没有祷告赞美的生活，就没有祷告赞美的生命啊。所以养成习惯，让你的生活是祷告跟赞美的生活，是敬拜神的，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赞美，随时随地的敬拜。这个习惯要成为一个不改变的习惯，其他习惯可以去改它啊，一些不好的习惯改掉它，但是呢，祷告赞美要养成，而且呢，成为不改变的习惯啊，成为不改变的习惯。如果你这样继续在神面前过着这种祷告赞美的生活，养成习惯，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是蒙福的，你的生活 啊，你在世上的日子一定是蒙福的，甚至你的家人，你周围的人都因着你的生活而蒙福，啊，因着你的生活而蒙福。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养成祷告赞美的习惯，让我们的生命是蒙福的生命，让跟我们接触的人也都因着我们而蒙福。让我们低头低用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向我们发出呼召，他说我们要养成习惯，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成为赞美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是祷告的生命，赞美的生命。不管我们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管我们过去跟神的关系是多么样，是多么样的疏远，或者多么样的亲近，今天他再一次的督促我们说，让我们深深的来思想，我们要养成祷告赞美的习惯，我们要成为祷告赞美的人。也许你目前还有的事情祷告了没有解决，祷告了没有答案，祷告了没有回应，我们仍然选择赞美他。好，我们仍然选择赞美他。我们相信当我们选择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他自己的作为，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主。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先来敬拜神。 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是的主。 主啊，求你赐我得救喜乐，使我里面有着扶持的灵，你只教我引领我爱我，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边传扬赞美你，敬拜你，我主。一切忧伤的灵，你也必不轻看，忧伤痛悔你必安慰。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是啊，赐我们得救喜乐。 是我里面有着扶持的灵，你只教我引领我爱我，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边传扬赞美你，敬拜你，我主。一切忧伤的灵，你也必不轻看，忧伤痛悔你必安慰。 让我们每个都有正直的灵， 不丢弃我，不离开我， 不丢弃我，不离开我， 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不丢弃我，不离开我， 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是的，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从来不丢弃我们。好，他爱我们是到永远的，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让要求于我们要有恒切的祷告，不可灰心。此时此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给神一个回应。好，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无论你祷告的事情有多久了， 好，无论你的事情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仍然献上我们恒切的祷告，献上我们的心，相信我们所祷告的他已经听见了，他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给我们成就，也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来给我们成就。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他，也把我们的事情啊，我们的需要交在他的手里，我们相信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有需要的就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 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主啊，求你使我得救喜乐，使我里面有着扶持的灵，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边传扬，赞美你，敬拜你，我主。一切忧伤的灵，你也必不轻看，忧伤痛悔你必安慰。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不丢弃我，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哈利路亚，我们站在站座位上没有到前面来的，举起我们的手，为走到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同心为走到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触摸我们的心，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让我们在祷告上能够有恒切的心，在祷告上能够看到你为我们的成就是按照你的时间表。主耶稣，我今天把特别走到前面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也知道他们向你所陈明的一切，所他们向你所祷告的所陈明的你都已经看见了，你按照你的时间表为他们成就，按照你的旨意来为他们成就。无论他们是身体上的需要，是经济上的需要，是家庭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主耶稣你都已经知道了。主耶稣，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今天求你的圣灵亲自来触摸他们，亲自来到他们的生命中，来到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靠着你度过他们的时光，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是警醒的，是感恩的，是赞美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把走到前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交在你的手中。耶稣基督，你看到他们的举动，你就成就了他们向你所求的一切，你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赞美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成就我们的心愿，成就我们所求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耶稣。